是很绵长的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爱情是模糊的，可怜的是没有勇气选择。如果再舍不得这样下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理智在敲诈，退出可以解围吗？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？当爱情现在危险边缘，是否都会伤痕累累？是否都会哭不堪言？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眼睛在说谎，隐瞒比较容易吧，免得感情变得复杂。我很想爱他，但是理智在敲诈， 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欢迎来到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我是殷琦。当时比小虎队晚一点火起来的就是娃娃脸林志颖了。林志颖顶着一张永远不会老的青涩帅气的脸庞，悄悄钻进无数少女的梦中。记忆里他仍旧是那个白衬衣，笑得像个孩子一样的英俊少年。我也好像是仍旧趴在电视机前的青春少女，每天对着英俊的脸庞不停发笑，做着满满的白日梦。来听到林志颖《星影》。 在黑夜里，我扔下了车子往前走，突然车子停了下来，不能发动。等到天亮的时候，我发觉这世界变成了黑白，而自己却在一个四周都看不到边际的旷野当中。我呆着坐在地上看天上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突然身后面有个年纪看上去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走过来，我很好奇的就问了他一大堆的问题。之后我发觉原来他只有3岁大，而且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但是他

这种滋味很美丽，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行不行？我在过马路，你人在哪里？这条路应该如何走下？ 爱是坏意，爱是种情，不幻想的真理。

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， 欢迎来到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我是英奇。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来自张宇《小妹》。在学生时代呢，一次张宇对十一郎说，我弹一首小妹给你听好不好，十一郎还没有回答，他就自弹自唱了起来，一个弹琴唱歌，一个就站在一旁静静的听着，不知道是歌声太动听，还是听歌人的姿态过于美好。在人一生中最好的年纪里，两个人就这样慢慢相恋。 秋风与萧瑟地吹过凌霄，小妹快披上我身上的外套，黑夜已笼罩这城市的苦恼，小妹让我将你轻轻地拥抱，双手要握紧抗拒那流言的困扰，那命运无情的怒潮，小妹将来，小妹小妹该去的回去，该来的回来，命运不能等待，回过头看看那幼年纯真，小妹让我为你抹去眼中的灰尘，父亲的墓中想想我余晖，小妹何不与我共饮这清幽 手的黑影在看我的一眼。小妹，可记得我白色的从前？ 心碎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没有哪个冬天过不去，也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。我是 Julia 彭佳慧，准备好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吗？